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好朋友们，所有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挑选食材的讲究。提到这个食材呢，我说的不专业，我们有请到的是大来宾给我们好好的详述一下什么样的食材才是好的呢，在同等价位下怎么能挑选最合适我们的食材和想要到的食材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坐在我身边的是青年厨师刘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你这还拿着手机什么情况？ 放 看看点镜头，对点麦克风，麦克风歪了，对准点。 大家好。 是不是有点不适应？ 有点。 好，得嘞。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这个餐饮界大咖周涛，周哥。 大家好，大家好。大咖谈不上，可能听众比较大。 我心里的大咖。 谢谢谢谢。 您说叫涛哥还是叫周哥嘞？周涛哥。 不，还是叫涛哥吧。 好，涛哥 亲 切 一点。 好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参与到苗山的这个互动，因为我们每周日呢都跟大家聊聊全球有意思的市集，凡是带摊儿的都在咱们节目范围当中是吧。其实咱们大部分人想到市集两个字，首先延展的就是跟吃有关系，因为最简单想到一个是菜市场，一个是夜市，是不是两位？ 没错。 你们俩对视完了不说话什么意思？ 这个夜市好多都没有啊，基本上菜市场、市集、跳蚤市场这些。 对，你是说的国内吧？国内的夜市好像是越来越少了。 对，夜市因为一般都不太卫生标准，好多都达不到，是不是？ 对对对，现在全搬到国外去了。 所以很多那个专业的我们的饮食界的大咖，哪怕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姑娘可能选择买买买，还有一些人呢就到国外的时候游山玩水。我们的这个餐饮界的大咖们出国旅游的时候都是去逛菜市场的，据说啊受到了太太们的集体抱怨哈。在这个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大事小情，正好这个两位在哈，咱们一块儿分享一下。估计两位也不知道，正好我给大家统一通报一下。在说这个资讯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啊，如果现在朋友们在一直播的网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话，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手上这个牌牌上写的字儿，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交流，看到我们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好的，我们看看这个风向标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哈，所以我们基本身边的人都在开始计划春节期间去哪玩啊，或者是这个春节期间怎么和家里人一块过呀。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还是每天持续买买买的时候关心物流的问题，在春节期间能不能按平常一样，就是全年无休，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所以最近很多的快递员已经纷纷休假了，有消息就说了很多家快递公司马上就要停止揽件了。所以最近好多记者就联系了我们国内比较大的物流公司，比如说顺丰啊、中通啊、圆通、运达等等，客服人员都表示说公司今年打算是全年无休，哪怕是春节期间怎么运营还要等公司的下达通知，但是那一段时间能不能继续送货是他们在市场竞争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点。所以我相信今年啊，就是可能相较以往来说，可能继续运营和送件的几率性比较大。你们关心吗？我觉得这个跟你们有关系啊，比如食材、餐厅里面的一些运营，包括物流都是很关键的。 没错。 我估计就是您这种专业性物流链肯定那个时候得休息 啊。对，一般对于餐饮来说，一般供应商嘛，最主要的是供应商一般都在春节这个期间，至少他们要歇7到8天吧。这是最常见的东西。 哇，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一直关心春节期间还会营业做这个年夜饭的餐厅来说， 我其实还挺担心的，他们就得就地取材去菜市场买菜了哈。 大的公司应该还会有专业的那种大型的供应商来供应，所以我估计还不用那么操心。对， 但是肯定就贵吧。 这是 肯定的吧， 毋庸置疑的，肯定的。对， 哦，那好嘞，就是我们就刚才聊了，就是快递公司的情况。以后呢，通常啊，每年都要正月十五以后才会陆续上班，是吧？所以呢，最近想这个买东西的朋友就抓紧时间赶紧买，不然春节期间可能您就收不着了。聊到春节这个话题，咱们聊到新春的消费攻略。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咱老话哈。眼下年味儿就越来越浓了，春节消费高峰也会提前到来。那么大家该如何消费食品？去哪儿采购年货？又怎么去对这个什么像生肖币这类的贺岁产品？还有哪些消费陷阱应该规避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盘点一下。最近首先中国疾控中心营养和健康所、中国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等六家专业机构最近就根据春节期间我们国家的人食品消费的大数据联合推出了节日食品消费建议，他们都倡导膳食纤维多样化、均衡搭配、三餐有度。年年其实都说，年年都有就是吃多了消化不良住院的。 对，有个老话叫每逢过节胖八斤， 都现在胖八斤了。 对， 三斤不够了吧？ 三斤不够， 满足不了。 那就是肥胖门诊、减肥门诊，这个过节之后可能又得迎来小高峰哈。 对， 这个我们这个刚才的专业员就有建议说，节日期间呢，一家人应该互相数一数每日食物的种类，食物的种类越丰富越要注意这个食量的把握，三餐要有度，零食也得有度，尤其是避免这个暴饮暴食，千万不要让肠胃不堪重负。据大数据分析啊，现在流行这个词儿，无论是各行各业都流行说这个大数据。事实说话，春节的食品消费当中，坚果类销量是最高的，专家推荐每天摄入十克左右，这个括号十克还是果仁的部分啊，也就是说很小的一小把。目前我国多数的居民摄入的这个肉类较多，禽和鱼类较少，建议成人每天推荐摄入的这个肉食和鱼虾均为40克到75克。冷冻肉类水产长期储存会导致这个水分流失，口感会变差，建议适量的采购，不要囤积，同时呢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的肉制品。您二位从专业的角度看看疾控中心发的这个，虽说有点拗口，在我们生活中肯定是有时候注意不到的。 家里天天吃不了虾，反正达不到40克的标准。 你少来，你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40克？ 不是逮着不就可劲儿吃吗？ 40克不到一两吧都。 不能天天吃。 其实把家里那冰箱控制好了就行了，对吧？别囤积。我觉得刚才有其中有一段说是，大量的买东西然后存在冰箱里头，容易造成这个食材的那个水分跟营养的流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建议，对，别存，尽量买新鲜的。 主要是现在物流也发达，然后超市供应也比较的这个齐全。 没错，现在你很方便了，直接下一个订单从那个手机上，然后他直接给你配送过去了。 对，就真不像以前，就是到这个应季的时候，尤其冬天能吃就是大白菜，像咱们这儿哈。 冬季大白菜都吃伤了。 不过上次那个斌子来的时候还说呢，就是白菜冬天就应该吃白菜啊，做法诸多，好多种做法。 我记着像这个 乾隆白菜嘛， 对，那个 拌着吃。 其实有句话叫不时不食，确实是。 对， 它应季的东西，它一定是这个季节里头食材，然后它新鲜度、营养是最合适的。 对。应季 的东西， 白菜不好吃的主要。 你能都大点声吗？ 我说白菜主要不太好吃。 白菜还不好吃吗？ 这没小时候吃那甜的味儿啊，尤其白菜心儿什么的。 这其实现在的那个食材跟以前比起来， 储嘴里 都差一点了哈。没有，尤其我其实最怀念小时候的西红柿了。 哦，西红柿，对，还真是，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个 它放在锅里头，然后它是出的一层红油哈。现在这个西红柿吧，搁在锅里的往里一扔就是水。 哎呀，可惜了哈， 可惜了，怀念。 对，所以现在好多人去郊区采摘嘛，就是想吃点更新鲜、没有农药的、更健康的，是吧？ 对， 一会儿咱们就这个挑选水果食材肉类，咱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另外呢，节日期间再给您提个醒哈，如果要饮酒就应该尽量的饮用低度酒，并且注意适量，而且 这个喝了酒之后，还是这句话，真的别开车哈，为了自己和家里人的安全，既然是聚会嘛，就开开心心的聚会，千万别给自己找事儿。然后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些就是我个人哈不太适合我年纪关心的事儿。好多人就说只有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关心赶大集这个事儿，其实我也特关心。最近跟大家说点好事儿，就是2月10号之前，农展馆就有老北京年货大集这活动，除了现场可以吃，还有一些老北京的小玩意儿可以备受推崇。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月11号，还有这个通州的土桥年货大集也会在永安购物中心1层举办，所以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是这个庙会之前，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赶集的想法的话，就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农展馆和通州这两个地方。春节之后就不用说了，各大公园这个庙会逛起来走起来吃起来还是以前那一套，不逛庙会好像就是春节跟没过似的，差点年味儿。 没有那个年味儿。 对， 但是也挺冷的。 对，今年冷，对， 冷才是冬天呀、啊， 没雪呀、啊， 不是这天儿，就这天儿逛庙会有点够劲儿。 你放心吧，庙会里人多人挤人，互相在一说话，吃点大羊肉串。上礼拜我们嘉宾说了，去庙会冷那是什么？喝面茶去啊，吃羊肉串立刻就身上暖了。 真是的哈，庙会的那些小吃比较集中， 啊、对，而且一挤就不冷了，千万不要给自己不出门这事儿找借口。 去年会的时候最好别开车， 对对对，而且不好停，不好停。好嘞，所以给您提个醒哈，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潮流风向标就和您一块分享了一下。首先呢，就是节日期间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别吃太多，别暴饮暴食，喝酒呢低度，然后喝了酒之后别开车，注意安全。同时提供了两个可以去逛大集的地方，在庙会之前都可以哈出去逛一逛。最后再重复一下，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都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我们同时在一直播是现场直播的，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美食界大咖涛哥， 谢谢 现在已经适应了。另外坐在我身边的是青年厨师刘鹏， 大家好。 是不是应该青年大咖刘鹏你就能激动一点？哎，你这性格大变啊，真是。好嘞，咱们今天聊这个正题之前哈，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这节目是咱们这个新节目玩转市集板块开播，今天应该是这一个月的第4期，所以总结一下，前3期我们给大家淘来了很多实惠，所以在这儿呢，除了第一天的这个线路，因为是限量秒杀已经没有供应了，全部抢没了以外，另外的上期节目和上上期还有一些像什么大五星酒店的特价早午餐啊，还有滑雪场的给我们节目的特供的特惠票啊，还有一些鱼票，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把最后这点实惠的机会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右下角的福利商城找到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现场的秒杀商品，然后在最后的机会抢购实惠。给大家看看头图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张图片，就是我们上周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翠云山滑雪场的提供给我们的7折票，这个是在崇礼，很多专业喜欢滑雪的朋友可以在今天秒杀我们的特供产品。第二个呢，是由这个啊五星大酒店给我们提供的298一个人的周末早午餐，也是给我们打了7折。另外一张图片呢，就是另外一家五星级大酒店，也是在三环边上啊，也是原价348一位的东南亚全风味自助餐，今天在我们活动进行当中只需要268一位，而且是净价不含服务费，也就是说不用再交服务费了，应该是相当实惠的。好，跟大家盘点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玩转市集的部分了。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两位来宾涛哥刘鹏跟我们一块聊聊这个挑选食材的讲究。我知道两位经常喜欢出去旅游啊，咱们抛砖引玉一下，从涛哥开始吧。 嗯， 最近一次您出去旅游的时候让您大开眼界呀，因为您发过好多照片，我看到都是海鲜市场啊，菜市场新鲜的食材。 哦， 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逛市集的经验是哪里？ 哦，那次是在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黄金海岸。 嗯， 那次就是因为海边嘛，它是离着海最近的，实际上它就是建在那个黄金海岸的那个海岸的边上。 嗯， 叫 Charis Seafood，是一家那个，由它就是要像市场啊、跟餐厅啊什么在融在一起的那么一个场所， 嗯， 一个市集吧。然后里面的很多的那种各种的那种海鲜，有的很多就是在国内的你根本就看不到的那种品种。 嗯。 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呢，你不单可以就是买完以后直接就是带回家去哈。 嗯。 另外，它呢基本上全是已然是加工好的，你买完以后，它给你配的柠檬啊，配的一些东西，然后你拿起来。就在坐在外面餐厅，就是那个场所外面，它有很多的那种排椅，你坐在那边可以吃了，所以那我觉得是非常新鲜那种感觉，然后是坐在海边上吃的海鲜，对吧？ 哇、哦，其实我在想到有点像我们的大排档是吧？那我们大排档是烧烤，但他们就是新鲜的。 对对对，他那边基本就是直接煮过的，然后那种冰着那种海鲜，然后 就熟了的。 对，它那个是完全就是吃它本身的鲜味嘛，然后它就是放柠檬，很简单，然后挤上，然后直接就是起开肉，然后直接就吃。 您给我那几张海鲜市场的照片说的是不是这个地方？ 对，这家。 哎，我给大家找找啊。今天涛哥前一天就给我发来了，我一看就半宿没睡着觉，饿呀！你说这白天不给我发，晚上发，发完了之后哇，特别的饿。 海鲜好啊，海鲜它不长肉。 哇，是不是这个？涛哥能不能看见？ 啊，对对对。 如果现在正在这个视频直播网络上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涛哥在美国旅游的时候。 不是，这是在那个 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这是哪个城市啊？ 澳洲的那个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 对，离那个布里斯班非常近的。 啊，这是那个一个相当于就是海边的度假胜地了。 啊，对。 然后呢，这就相当于是海鲜大排档，不过它就是 海鲜大排档， 它通常以煮和蒸为主，是吧？是食材本味儿。 完全就吃它海鲜的这种鲜味，它本味的东西。 哇，你看这个底下带着冰，上面一看是红色的，就知道它熟了。 对了， 啊，这张也是，这张基本上啊，这个是什么？这是生蚝好像。 啊，都有，对，因为在澳洲本身它就是四面基本都环海，对吧？然后它那个海岸线非常长，所以它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种类啊也非常多。因为澳洲有几个地方盛产那个它那个生蚝嘛，一个是它那个悉尼的那个，它叫 Rock Oyster 是吧？ 对，悉尼的岩石。 哎，悉尼的岩石的那种生蚝，还有像那个塔斯马尼亚那种生蚝，都是非常的，都比较具有那个代表性。 嗯，塔斯马尼亚也是一著名的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岸线哈。 对了， 哇，这个虾看上去好大只。 嗯， 这个 非常新鲜，主要 非常新鲜，这是生的。 嗯， 这个基本上生的就是可以拿柠檬汁这生食的这种， 没错， 可以到生食级别的。这个哇，这个是龙虾是吧？ 嗯，对。 哇， 它有很多种，一种澳龙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国内的中餐使用的比较多，对，因为它的肉质比较脆， 嗯， 跟那个波士顿美国那个波士顿龙虾比起来， 嗯， 它的口感可能更新鲜更脆， 嗯， 一般中餐会用当成那个刺身呐，啊，然后一些那个姜啊葱炒啊那种比较多一点， 嗯， 或者那个开边跟那个蒜蓉粉丝蒸， 嗯， 然后澳洲的话一般都是它就是直接煮啊那样多一点，然后吃这个海鲜的本味。 对，而且那个 时候呢，它会用芝士来焗一下。 嗯，而且澳大利亚这个龙虾这个肉比较紧实，因为也是水域的关系，是吧？ 没错， 肉比较集中，一口是一口。 因为它确实污染非常少，所以说它那个所以海鲜的那种那个新鲜度啊，然后那种都非常好。 我上次去泰国和朋友，然后我在那儿吃那个龙虾的时候，有个朋友说，哎，你不是不爱吃海鲜，你什么时候见你吃过海鲜？我说那是我懒，我不爱剥，像皮皮虾我就不吃了。这个肉刺是这种，而且只要剥开皮就可以连着咬好几口肉的这种海鲜，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跟我一样。 是吧？ 这个喜好跟我一样。 咱都是懒。这基本上是，这是小龙虾吗？ 对，它有小龙虾，还有那种它那种大海虾都特别大。 哦， 一般真的国内很少有 这样。您看像这种它还是龙虾品种吗？还是咱们所说的小龙虾了？就已经 这有点跟咱那个罗氏虾似的。 哎，对， 嗯， 哇，你们罗氏虾是什么虾？是不是觉得哎呀，这是跟外行聊天真累，是不是？ 你就看好了，红的能吃就行了。别的不用看。 嗨，这 因为澳洲其实还有一种叫鳌虾，也特别好。 嗯，鳌虾 就有点那个产品，就是那个 对，那个是因为最早我做酒店的时候，我们做澳洲的那个 promotion， 那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了， 嗯， 暴露岁数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 小的时候，小的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对对对。那时候做因为澳大利亚的那个 promotion 嘛，然后我们请的澳洲的那个 chef 过来，带的那个澳洲的那些海鲜产品，其中就有这鳌虾，对的，然后呢还有那个袋鼠，然后还有那个鳄鱼， 我这都是 都是澳大利亚 这是 澳大利亚当地的比较就是普通的食材吧。 这些能吃吗？ 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但是能，国家法律规定是能吃的吗？ 可以，因为它是养殖的嘛。 哦，养殖的。 对，袋鼠是养殖的，对。 哦，对。 袋鼠肉其实挺，因为它是那个我们叫那个 game flavor 嘛，就是它用就是动物味道比较重，就是比那个、比那个牛肉什么的还要 膻气是吧？动物膻气， 膻气重一点，对。然后那个那个鳄鱼肉，就是其实是挺好吃的，我挺吃惊的啊，因为 鳄鱼肉好吃啊， 皮糙肉厚的吧。其实它那个肉质哈、啊，它是接近于就是猪肉跟鸡肉之间那么一个肉的那种。 怎么可能是这个口感呢？我以为像皮带一样。 对，我其实我以前也是以为， 是吧？ 吃完以后觉得哇，惊讶 啊、哦！我以为它得韧性特别强，因为它专门做包的嘛。 那个非常 的， 它真是跟鸡肉跟猪肉那之间的，它是一种白肉。 做包是不对的，但我们印象里就鳄鱼就 是做包可能都是皮， 对对对， 肉都是吃了是 肉包。 哦，对对，肉包。 苗山鳄他是想吃肉包的。 一会儿吃什么肉包去？哦，其实刚才那个涛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逛了一个海岸线边上的像大排档一样的一个海鲜市场，比较新鲜。它通常就是已经是煮熟了的制品， 对。 但是而且呢，它可能没有用这个特别重的味道，去烹饪它。比如说蒸一下、煮一下，基本上是海鲜的原味儿，然后挤点柠檬汁儿这样哈，然后重新放在冰上冰鲜起来。 对，在因为在国外的话，像那种海鲜比较新鲜打捞出来的东西，它都是很简单的烹饪方法来制备，因为你是吃到那个鲜味。往往这些加那个加麻加辣这些东西，都是说它这个哈冷冻啊或急冻的，或者储存时间比较长的， 对， 可能失去它本身的很多鲜味了以后，它才这样去做。 通常这个味道比较重，是为了掩饰这个食材没有那么的新鲜，才这么制作。所以我们就挑选食材的时候，如果想吃海鲜，如果它足够新鲜，就吃它的本味儿哈。第一时段过得特别快，想跟两位大咖继续聊食材怎么挑选，就继续收听《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美食大咖涛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青年厨师刘鹏。 大家好。 两位今天做客和我们一块聊的话题呢，就是挑选食材的讲究。说到这个食材，一定就是好吃的，所以呢，逛夜市吃好吃的，怎么能挑选到美味，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话题了。所以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到我们，包括和我们留言互动，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哦。同时右下角的福利商城正在进行我们的节目秒杀，盘点这一个月以来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的特供商品，在最后的机会里还可以秒杀到哦。其实我今天呢想抛砖引玉，因为提到这个国外逛市集夜市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哎，我出去旅游可能就逛景点了，没顾上逛菜市场或者逛一些美食的市集。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他们旅游的时候基本是没时间买，也没有时间带着媳妇儿挑礼物，基本就是逛菜市场和刀具市场了哈。这个我旁边这位朋友，他太太刚刚抱怨过，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哎，还真错过了这一点。到底在国外这个品尝夜市是个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也找了一些视频和大家交流一下，特别有意思，这就是我们一些好朋友在国外自己拍摄的。 要了解西班牙菜肴，必须先认识 tapas。 tapas， tapas 就是小食，有凉菜、热菜、下酒的主食等等等等。 这些呢，其实都要 tapas， 然后但是这个现做的辣椒，我去热趁热吃。 这盘辣椒看上去眼熟啊， 其实有点像虎皮尖椒的那个感觉。 别人叫帕德龙辣椒， 辣的， 口味特别清淡， 并不辣的青辣椒用橄榄油油炸后，撒上粗盐腌制。 这小辣椒吧，就是西班牙的特色，喝酒的时候一定得来一盘。 刚才抛砖引玉啊，这是我们几位这个特派记者在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时候，他们就尝到了这个 tapas。 因为在西班牙这个 tapas 基本上是这只是一种菜的菜名，就是餐前小吃，是吧？算是， 是，它是实际上是就是四分之一份的那小吃的意思，它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 tapas。 对，就是，原料就是就地取材， 对对， 什么餐厅都有自己的风格。 哎，对， 韭菜 就是 下酒小菜吧， 小菜，对，因为它任何的菜它都可以做成那种就是 tapas， 就是让你其实挺适合中国人的。为什么中国人比较吃饭比较喜欢丰盛，对吧？所以说的各种它都要尝一点，所以 tapas 能满足中国人的各种需求。 哦，您知道这个西班牙最经典款的 tapas 应该是怎么个做法呢？ 太多了。我觉得其实大鹏也知道，就是其实西班牙菜跟中国菜也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对吧？比如像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像火腿，风干火腿，对吧？ 对，火腿算一种。完了，鸡蛋土豆 啊，鸡蛋啊，土豆啊，它运用的非常多，它海鲜也特别多。其实跟我觉得跟中餐，有很多地方都很接近。 像那个包括那个风干的那个叫 chorizo 的那个香肠，完了都可以做到。完了它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有几个原材料，土豆，完了鸡蛋，还有这个洋葱，还有这个橄榄油，有还有包括橄榄，就是它很多的菜都是用橄榄油，就是类似于像炸，但是不是高温的这种烹饪，是低温的这种烹饪，就是跟油浸似的，把这些食材都有一些橄榄油的清香，完了做到里头，完了包括甜红粉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甜红粉是什么？ 甜椒粉。 哦，甜椒粉。 咱们吃的这个，就类似于像彩椒似的甜椒这类做的风干的这种粉。粉末没有辣味儿，但是那种甜椒的风味非常非常浓郁。 哎，其实提到两位，其实都算西厨是吧？这是西餐。 对，现在 西餐方 现在我最近就是中西餐都鼓的， 都鼓的。涛哥这边西餐多一些。 其实以前自己做之前 也鼓的，也中西餐都鼓的。 因为我是做酒店出身嘛，对，从万豪集团到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中餐，我做酒店的时候，那中餐厅基本上全是粤菜。 哦，对 对，因为跟着我的那个总厨基本都是香港人。 现在其实五星大酒店里面的中餐粤菜也比较多。 现在对，现在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了。 对， 因为以前一说高品质的餐厅，基本 只有粤菜。 对， 现在就多种了。 淮扬菜啊，然后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川菜啊，都是很多的。 哎，其实有意思，提到这个 tapas， 正好这个引申一下，其实它就是下酒凉菜嘛。那在西方提到这西餐里的凉菜，就少不了橄榄油。所以咱今天挑选食材，这个咱先从调料开始吧。这个挑选橄榄油是个讲究啊。您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餐桌上，家里老百姓都用橄榄油了，因为是从西班牙来的嘛。但是这个橄榄油怎么用、怎么挑选，包括什么样的好，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都是蒙着吃，就知道哪个贵我买回来。但是说不知， 最起码买贵的没买错。 但是不一定啊，你买了特别贵的，结果如果它不适合高温，您高温一烧它，它贵的那部分就没了，就浪费掉了。 其实普遍都不太适合高温。它这个橄榄油是这样，它分这个初榨，和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 你可以看着镜头。 正常的这个橄榄油，但是就是正常的，包括还有一种果渣类的，果渣类的这个油吧，它就是，就是高温榨出来的。因为要是初榨的话，基本都是冷榨工艺，或者包括有一些传统工艺，可能石磨啊这种研磨出来的，要是那种果渣油呢，就是您炸东西或者这种烹调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像初榨类的还是就做凉菜或者包括沙拉多。像刚才您说那个tapas都是凉菜，不见得，热菜也很多。 我可以理解为初榨其实就是像我这种外行，买橄榄油的时候颜色偏绿一点的，是不是基本都是初榨？ 有的瓶是绿的，你也看不出来。真的， 我的天哪， 真的。对，真有这瓶是绿的，就是你从外表看不出来。 那咱们这样吧，跟大家就是盘点一下，这个橄榄油首先分这么几种吧，一种是初榨橄榄油，还有一种是什么？ 就是 果渣类的。 一种是初榨，这是最好的。完了呢，再一种呢就是橄榄油，再一种呢就是果渣油。果渣油呢，对，果渣油呢就是属于就是混合东西，就是包括核都一块做成的。 有杂质是吧？里面 它过滤出来肯定是没有杂质，但是呢它那个油不是冷榨出来的，它是通过另外的高温和这种压榨，就把所有乱七八糟都搁里头榨出来的。 反正就是老百姓自己买东西吧，我觉得你认准一个是初榨，这肯定说这个品质相对说就是比较好， 有保证。 另外一个呢，橄榄油确实不适合 罗高温， 嗯， 这大家就是别拿这个炸东西就行。 对对对， 你要一般普通的那个煎炒没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有好多人就是吃这个橄榄油有很多生涩味儿，还有这个辛辣味儿，就是尤其吃完了到这个嗓子这儿就卡这儿了，就是很辣辣口的那种感觉，那个是正常的，不是说这是油坏了或者怎么着，那是正常的、 哦、不是哈喇了哈。 哈喇是另外一个味儿， 呼嗓子那是哈喇吗？ 对，那个那的，这反正是那个是。 我说的是翻译成特别爹、 这个需要到时候那个谁大鹏单独给你培训几天。 这需要大鹏哪天带一瓶，然后带点肉现场给我们做。 不够， 不是这又下套了。这个 刘鹏哥，我们这儿有个表演区，你知道吗？表演区，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晚上看我们那个全民人 K 歌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我们还铺了专门装修了一个小区域，就是表演，下回就给你现场给我们烹制一下。 好的，没问题。 结果节目一完，门口排大队等着吃呢。 没错。 这个真的像这个橄榄油啊，就是像那种生涩味和那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有的刚接触的话，就是别买这类的。 嗯， 这个就买一个比较你吃的比较顺口的就完了，因为那个太过于那个，就是属于另类的东西，就是可能不是被广大人接受那个口味，所以要是就是买正常的初榨 OK 了， 嗯， 就是凉菜里的拌，包括拌家里的拌沙拉呀，包括有一些吃意面的时候都可以搁，烹调牛肉的话，有时候烹调牛排最后出来以后不用配什么乱七八糟的酱汁，撒一点海盐，配一点橄榄油就可以了。 嗯， 对，就是一般沙拉来说，如果假如崇尚健康啊，喜欢那种比较爱美的人，嗯，我觉得如果他不喜欢假如说类似于千岛酱啊什么， 对对， 其他酱汁那么糊嘴，那种你特别油腻，都是从那个蛋黄酱里出来演变出来那种酱汁以外，其实他可以用一些那个初榨的橄榄油跟那个 意大利甜醋， 意大利的那个黑醋， 嗯， 也叫香醋， 嗯， 我觉得这两种再加一点点的那个海盐就够了， 油醋汁儿哈， 对。 其实那个怎么说呢，橄榄油啊我们都不推荐太高温，尤其初榨就会破坏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所以通常就是拌凉菜的时候，无论是中式的凉菜还是西式凉菜，咱们都可以，配在一起拿它拌一拌。 意大利人用那个直接橄榄油跟黑醋，它蘸面包吃也行。 嗯，橄榄油营养价值很高，在西方这个他们的圣经故事里的曾经就讲过，就是在油画里面，如果你看到很多的这些宗教里比较崇拜的人像手里捧一个罐子，西方人说那个罐子里你知道盛的是什么吗？就是橄榄油，好像像 是橄榄汁吗？ 对， 不是举着橄榄汁吗？ 对，他们认为就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礼物，就说明它有多么的宝贵，所以大家就是挺贵买来的哈，别太高温给它炸了就浪费了，是真的浪费。 但是也是在最佳食用期之内， 多长时间内是最佳食用期？ 它那个瓶上都是写到应该是2年吧。 真的， 对对对， 我就是一个操刀，从来不怎么看保质期的。 别待会儿从国外买回来一瓶吃了好几年了还吃呢，那可能会有哈喇味儿。那但是别扔了，我抹身上应该也不错。 哦，还可以卸妆呢，其实。 那我不知道啊。 可以，可以。 这个 可能那个要买贵的话我们都吃了，没有他抹脸或者抹， 你是不是想说哦？我说这几个包是怎么长出来，怕浪费都抹脸上了， 你这炒一天菜都在脸上。 刚才那个涛哥抛砖引玉聊了聊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逛了逛海鲜市场哈，海岸线边上基本上及时的玩完了，稍微有点小饿，中间可以是吧，点吧点吧，上海鲜市场吃点新鲜的， 越吃越饿。 刘鹏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个你肯定是市集经验丰富啊。 我这也没去几个，完了就是前些日子去那个正好在去曼谷转了转，完了那个在那儿转了一个水上市场，还转了一个那个铁道市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铁道市场， 嗯， 你是不是也给我照片了？ 是的，就是， 对吧，基本这些都是泰国是不是？ 对， 哦，这 是水上市场。 嚯，这个就是，我也没调过来。 啊，不，这是火车市场，这是没转过来。 哦，是吗？ 有点那个，要听那个拿着那个手机看的话，您可以把手机转过来。要拿电视看的，您自个儿转过来就行了。 这就是火车道边儿，这不一个铁轨吗？ 对， 这是蓟吗？ 这个是泰国茄子。 哦，这是茄子呀， 嗯， 我还以为黄瓜或蓟呢。 蓟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什么飞水蓟呀，啊，什么是吧？西方。 您知道这个吗？ 是不是你说的朝鲜蓟？我 对对对对对 啊，那 哦那个 ，artichoke，对， artichoke、嗯、听见了吗、 哦、 洋芹 这个哦，啊，这 这这个中文不认识， 不是中文我知道，中文我知道。 对，一般他们翻译成叫朝鲜蓟、 洋蓟星、 洋蓟星， 是留两个名字。 但是它这个蓟，这个是个类，我说的这飞水蓟也是另外一种。 那个就刚涛哥说的那个不在国内的话，在云南大理那边长得比较多，完了剩下的都是以色列啊或者这种地中海国家长得比较多。 哇，这个铁道边真的很危险啊！ 它这个铁道市场就是它会分时段，就是就准点的过火车，完了呢、嗯、过火车的时候就是你看到它这些在火车两边的这些摆摊的，马上就是 收了， 十秒之内或者二十秒之内全部收摊，完了呢又待会儿火车一过又摆出来了。 哇，这个鱼很新鲜啊！这是鱼吗？嗯、 鱼，他们当地的这个备的，就是捕捞的这个海鱼。 哇，而且一个小筐里面一对儿两条。 对，他把这鱼啊，就是涂，就是去完糖以后啊，他把那鱼头就给窝下来，就正好俩能搁在一起，有点半风干的状态。 哦， 嗯、回家他们都是炸着吃。嗯， 这是哦，这就也是刚才那个鱼。这个是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问半天， 哎、还有你不知道？ 对对对，后来我问半天，他说那我也没听明白。我说那他也没听明白。 说泰语哈、啊，那个、嗯、 对他写那字儿我也听不看不明白。 涛哥，您能看见这个照片吗？ 因为好多泰国 有点像那芋头啊，又有点像那个就是根茎类的那个东西。不，那边好像没什么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海米？ 还蛤蜊那类的？ 蛤蜊海产品？ 对。 然后这是什么鱼？当地的 这是就是类似像咱们国内的那个沙丁鱼。 哦，这一看身材就知道是海鱼。 对，那边有海， 对吧？就是在海里需要。哇，你这个真是、啊，这个语言好苍白。我就说那个海里的鱼吧，那个身材你会发现它是那种 苗条， 对，苗条不说，它细长，一看就是减少阻力，而且一定是可以在寒流里。 不是，你看它那个鱼啊，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就是鲅鱼科的这类的，沙丁鱼科的这类的，就是它会就是形长得一样，完了另外它那个肉质非常紧实，就是像你说浑身都是肌肉的那种， 瓷是薄皮大馅儿哈， 对，就是一看就是经常锻炼， 经常锻炼，哇，这还真是连着大棚， 那它那个棚马上就能收走。 哇，这旁边真的是菜，是什么菜都有是吧？ 什么菜都有， 蔬菜水果。 它这个菜市场就是分每天分上午几班火车，完了呢下午几趟火车，就从这儿过的时候，马上这个摊儿就都收了。你看他那个大棚全都收起来了。 哇，这挺危险的。 没，那火车开挺慢的，但是那火车就擦着脸过去，哎、那是我觉得挺危险的。 其实呢，你说到这些都是你拍的一些照片、 嗯、 你看我这种专业，我们一个专业做市集的人、 嗯、 怎么能拘泥于照片呢？这么的不生动、 嗯、 而且方向也不太对，还得需要您自行的把这个手机挪一挪方向才能看见，这绝不是我们这么专业需要干的事儿。我这种专业的主持人要给大家非常专业的意见，然后专业的意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给大家找到了这个视频可以非常立体的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市场。 这个地方现在名气很大，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你要带我来这边开开眼。 对对， 其实呢， 看看这个史上最牛的 大开眼界 大市场 啊，大市场。 是一个地方吗？ 这条铁路造就了这个小市集的声名鹊起，人们渐渐忘记了美工集市这个名字，而铁路集市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响亮的叫 下回那个咱们申请做 趁着火车还没来，我决定抓紧时间去市场逛一下，看看 是吧， 游山山那边给咱配专业的工具， 对，前方探员， 对， 我很怕了。 你看这个 真的假的呀？ 他们这种摊位都有一些这样的小机关的。 没事，这个可以有那个。 这是铁轨，然后他们自己在铁轨旁边装了两个这样的。哎，可以哦，来，再来一次。哎，过来，哎，回去。再来。 原来自带轮子就是这些摊位最大的奥秘。在我的请求下，这位老板愿意为我表演一下如何收摊。因为我实在很好奇，火车通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会是 不是？他这 现在我们假装火车要来了， 就是包括肉，就是干料， 好 和这个 火车来了， 都有。 加油！ 火车来了。 哎，老板，你很淡定啊！ 你看，人家火车来了都无所谓。 来， 来， 来， 帮忙！ 要帮忙吗？ 把他们当点都习惯了， 习惯了。 啊，他们自行把这个摊位往里推一推啊，把这个轨道让。 那这些老板包括一些买东西的顾客， 这个熟练工种 会站在 熟练工种， 就站在我这个地方。 这个现在其实也 安全。这样子的话，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 一个旅游， 对吧？因为火车它的轨道只有这么宽，但是它火车会宽出来很多嘛，它的车厢不会宽出来，所以我们要站这儿。 但是大概有60， 看着老板这一 六七十公里吧， 我想 六七十公里离曼谷 一定早就 不近了。 不论是收桌子， 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1个小时吧，1个多。哦。 现在我们就是所有网友朋友在这个易直播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播放的呢是这个曼谷郊区的一个著名的铁路市集、铁路市场。 美工铁路市场。 美工铁路市场，而且就是这不是一个废旧的铁路哦，还是正在运营那个铁路线哦，而且沿这个铁路铁轨边上都搭了很多小商贩，一旦火车过来，他们就赶紧的就迅速收起来收摊儿。刚才这个刘鹏给我们展示了一些他拍的照片，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段这个现场的视频，所以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视频直播看到这段视频。 你看我们的店老板时刻准备着，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收摊， 他真是那个不到最后一刻不收摊，基本上都是在10秒20秒。 我天哪，你看他们所有的这个摊位下面有个轨道，就是这个轨道直接就推回来。 对，他的设计的非常好。 哇，好科学， 推到头正好是那个火车将将过去 的片儿吧。现在人特多， 这可能季节不同吧。你听，大家都可以听到火车来了。 他帮那个带红珠的。 现在看到没有？火车已经慢慢的开过来了，所有的人都将是迎接火车的位置。 不过那个阿姨刚才离火车到那么近， 这火车就是擦着脸过去了。 哦，好近啊！ 没什么的。 哦，好近，火车就在我的身边，所以在这个地方做生意真的是要掌握好这个分寸，掌握好尺度，要不然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会发生 现在好像 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在这他那个边上站， 但你看这些摊，这摆地上的货品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正好是卡在这个高度。 哇，天哪，他过去真的那个菜啊， 现在火车已经 就是蹭着它过去的，一点都没问题，而且我都觉得好神奇哦，好神奇哦。 你没去过吧？ 我没去过，我没有安全感，我一看见我心慌。天哪，我刚刚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就是需不需要火车这个驾驶员技术水平也得特别高啊？ 我觉得应该是吧。王，他这个看着这个火车挺快的，我在现场的时候那个火车挺慢的，没那么快。 是慢还是快？到底 慢慢的， 觉得比这个看着的视频还要更慢一些。 可能我过那是慢车，他可能过那是动车。 就是不是只有一趟车从这儿经过？ 那趟不是高铁。 对 不是高铁的话棚子都得周翻了。我觉得真太神奇了，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曼谷郊区的这个铁路市场哈，应有尽有，什么都有，蔬菜水果是不是也跟当地人赶大集一样哈？ 他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农贸市场的感觉，就是他会能买到海鲜肉产品，完了呢包括一些，因为现在游客去的比较多，现在很多卖这种工艺品，包括这种当地特色的这种吃的都有。 嗯，你在当地买了什么吗？ 当地没怎么买， 什么都没买，就看热闹去了。 对，就吃去了。 都吃什么了呢？ 吃了，因为现在曼谷就是很多这个比较好的，应该算做的还不错的新派的这种餐厅，就是像一个国际大融合的这种状态。 嗯， 它里头包揽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味道，而且做的非常好。 嗯， 米其林餐厅啊， 对，现在 也有， 现在米其林 亚洲第一就是在那个 米其林，应该是12月初的时候刚刚登陆曼谷，就是刚刚在曼谷评出来， 现在是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家。 现在应该算亚洲， 应该是亚洲50名，他那个亚洲的50名排名第一的，好像就是在曼谷哈，叫刚刚吧。 哦，他是什么菜系啊？ 融合菜，都是西餐跟他那个，因为他主厨是一个印度人嘛， 对 对。 哦，真洋气。哎，那提到其实泰国旅游这个菜市场的事儿吧，就聊到泰国吃的东西了。那泰国的吃食里面比较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香料， 嗯， 还有它的咖喱，对吧？ 对。 就我们反正是身边很多朋友都挺喜欢吃泰国菜，尤其女孩挺喜欢东南亚像泰国菜的。那泰国菜的各种咖喱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味道，但是啊。身边很多人去泰国旅游的时候都不忘带点咖喱粉或咖喱酱回来，但是到底什么咖喱应该配什么食材，怎么挑选，没人知道，所以以至于大家一大把一大把买回家之后就任它过期，不知道怎么做。 下回买完了给我就行了，不用 你先给我们支支招。 不用买完了等过期， 你先给我们支支招，到底是应该怎么个搭配好呢？ 就像这酱其实我也买了，我还包括买那个冬阴功那个汤的那个调料，也是酱，我没买那个粉，我觉得粉的话比较麻烦， 还得熬是不是？ 粉的味道不够，其实 哦，不够冲是吧？ 而且你搁多搁少吧，就是有比较麻烦，你就不好配。 您专业的您都觉得麻烦，那我们就更没戏了呀。 我觉得这个一袋一袋的，这挺省事儿的，尤其像这种红咖喱啊、绿咖喱啊， 对， 它是熬好的是吗？ 黄咖喱它就是熬成酱，完了呢你就配。鸡肉啊，配鸡腿都可以。 那到底是红，现在有红咖喱、绿咖喱、黄咖喱，基本基础的是三种哈。 对对对。 那应该是他们三个人，不是三个人，三种酱分别配什么食材是最优的搭配？ 我郑重说一下，随便配，想要搁什么搁什么。 不能吧？ 肯定是不行。 不能吧？ 泰国这三种咖喱，它可能每个的味道都有一些差异， 不同。 据我知道，就应该是绿咖喱是偏辣一点的， 因为绿咖喱是拿椰汁儿熬制的吧？椰奶 都会有。它就是绿咖喱呢，就是一般的会就是稍微辣，偏辣一点。 嗯， 一般泰国人用绿咖喱是蔬菜啊，还有那个 绿咖喱 做 蔬菜多， 配鸡肉的比较多。 它可能绿咖喱配清淡味道的食材多一些，是吧？鸡肉 对， 不是它这个，我插一句啊，就是红的的话呢，可能有一些牛肉或者羊肉，就是红肉类的。完了呢，包括有一些部分鸡肉，绿的话普遍都是 蔬菜、 鸡肉和蔬菜， 蔬菜多一点。 但是其实我个人挺喜欢吃绿的和红的，就是这个两个。绿的话，就像涛哥说的，就是挺那种辣味的。但是，就刚才你说那个不认识的那个，那个茄子，就泰国茄子，搁在那个菜里头，特好吃。它那个茄子籽儿特多，但别看它小，籽儿特多。 像那个绿的那个， 那咖喱蟹的蟹最好配黄咖喱吗？ 红的 和红的是最好的呀。 对对对，就是您要做完咖喱蟹的话，就是您把这螃蟹捞出来以后，就是都已经做熟了以后，您可以往里头滑一个鸡蛋进去。 滑一个鸡蛋是什么？您太专业了。 这个滑一个鸡蛋的话，就是鸡蛋和牛奶或者奶油或者蛋奶都给它打匀了，打匀了以后，这个汁儿熬起来以后，把这个鸡蛋。推进去，用这个铲子迅速的搅拌， 哦， 撤火， 就是碎的是吧？相当于是， 是它利用这个鸡蛋这个粘稠度，把这个汁儿就是给它收一下。但是呢，不是甩鸡蛋花进去啊。 我有点饿， 就是让这个汁儿更浓汁儿更浓郁。但是呢，你别咽吐了， 我一直在咽口水。 完了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特别滑嫩。 那刘鹏特别认真的看着我，给我讲，然后我抽着他就，我一直， 这是活生生的给说 了。其实我也咽疼。 对，但是我看国内有很多餐厅，有的时候咖喱蟹他们也用黄咖喱，是吧？黄咖喱最好配合什么呢？ 黄的它其实就是那几类的鸡肉啊。 黄咖喱其实是不是奶香味冲一些？黄咖喱味道也没有那么辣。 不，它这个辣度啊，其实它是可以调的。一般你去餐厅，它都会问你要几个辣，就是它会那个菜单上给你写一个辣椒啊、两个辣椒啊、三个辣椒，你选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 所以三种类型的辣椒都可以做成很辣或不辣，是吗？ 普遍来说，还像刚涛哥说那个 绿咖喱辣一些， 辣一些， 稍微辛辣一点，因为泰国那小米椒确实很厉害。 我去曼谷的时候吃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可能算当地比较有名的。因为也是别人推荐的，菜单 没有英文，只有泰文。完了，那个服务员也是泰国人。我在那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全是泰国人，而且我还选择了，因为没地儿坐嘛。最后他说：“你愿不愿意坐外头，坐街边上？”我说：“行行行，坐街边上。”完了，那个菜就是有点像你说的大排档似的，但是真的是非常好吃。嗯， 那你怎么点的呀？ 我跟那哥们儿就是连比划带说中英文吧， 中心就说了一句话：“您看着办吧。” 对对，基本上可以说完了。他还挺提示你，就是你点的猪肉多了，完了让你调整。 对，说饿了啊，咱们稍事休息那么几十秒钟，我们的节目宣传之后，玩转市集，苗山和两位来宾涛哥、刘鹏接着和您聊。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18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来宾，一位是我们的餐饮界大咖周涛，涛哥有请。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青年厨师啊，中外驰名的刘涛，刘鹏我心里只有涛哥。 大家好。 今天请两位来呢做客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聊聊这个选取食材有什么讲究呢，因为他们都是喜欢吃的人。尽管这个坊间流传啊，就是厨师啊或者餐饮的人好像对在家里吃饭这事儿并不是那么用心，但我认人都不一样，他们在家都特别的认真对待吃这件事儿，尤其是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不忘去逛菜市场，逛逛厨具市场，或者逛逛当地有名的市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二位来跟我们一块聊聊他们在旅行途中是怎么逛市集的，包括呢顺便就跟我们聊聊这个选食材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刚才这两个时段先是涛哥抛砖引玉，聊了聊在澳大利亚海岸线边上叫什么塔斯马尼亚是吧， 那个 Charis Seafood Charis Seafood 在黄金海岸，然后有一些大排档，尤其是即食海鲜，熟了之后直接浇上这柠檬汁儿就可以出炉了，非常方便大家。以为只是点吧点吧，结果吃两口立刻就饿了哈，引来一个大餐就在后面。另外呢刘鹏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在曼谷郊区，在 铁道边上办着这个铁道市场，刚才我们看到了视频，特别的壮观，那么多小摊儿就在这个铁轨边上，还挺危险的哈。 还可以吧。 还你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还可以。 我看上去挺震惊的。反正呢，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您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我们接着聊哈。这个刚才就是提到了这两个旅行的地方之后，涛哥，我听您上次聊旅行的时候发现出国不光去逛菜市场了，还去了牧场。 哦， 是不是？还有这个，因为我知道涛哥自己开一家餐厅，专门就是做牛排 啊，对对对， 哈， 我们餐厅。 所以那个涛哥对这个牛肉啊、羊肉啊、鸡肉肉质的选材，特别有自己的独创的观点。我相信您去牧场的时候，顺便是不是想找点原材料啊？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是自己开的那个北小底餐厅嘛，然后其实我们牛肉也是非常就是我们主打产品之一。 嗯， 那肯定是为了就更好的了解这个牛肉嘛。然后前几年我去过一次，就是那个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昆士兰州，它有一个农场。 嗯， 那边是一个是它一个畜牧业，就因为澳洲也是一个真是一个地大物博，那个的地方，所以它那个种那当地那个草啊，然后所以饲养它的那个牛肉也非常著名。那个农场的话呢，它有20000多头牛。 嗯， 啊，然后呢，它就是，而且它旁边呢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特别著名的一个屠宰场，就是。杀牛的这个地方，对，以后我们可以聊聊这个。 哦，行啊，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牛肉吧，其实，怎么说呢？牛排应该是西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主菜了， 对对 对, 对 吧？而且各个国家，其实，在西方国家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这个牛排这道菜的主菜。美国有美国的做法，法国法国做法，德国甭说了。就反正各个国家都有它的理解，包括选材牛的部位也不一样。您先跟我们大概说说这个牛排分，我知道这么几种啊，就菲力、西冷、肉眼，这是比较常见的。 挺专业的，挺 嗨，专业吃货，吃货 啊，对，因为西餐来说呢，牛肉呢肯定是它的一个大菜，一道大菜，对，除了海鲜以外，它是肯定是一道大菜。那在西方的话，那肯定是就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它那个牛肉也是产量包括它的质量最好的，比如像美国。那因为过去的14年就是中国跟美国的那个牛肉一直是就是没有不允许卖嘛，因为没有过关。等于从去年的等于6月底7月份开始，中国跟美国又恢复了那个就是牛肉的一个贸易。所以牛肉呢也是正式的美国牛肉也进到中国了，那我们那边也是开始使用那个美国牛肉了。那在这之前的话，一般国内的话比较好的餐厅都会使用澳大利亚的那个牛肉。因为澳大利亚那个养殖方法呢，就是它比较追随就是美国，它号称是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后花园嘛，虽然说离着远一点，但是呢它那个餐饮的系列然后它都是比较模仿美国的。包括它的那个工厂还有它的屠宰场也是一样。那我说的之前我去参观的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屠宰场的话，它在澳洲是数一数二的那种屠宰场，它一年它一天的屠宰量，最大的屠宰量是大概在500到550头牛。 哦， 那但是它听起来已然很厉害了，因为在国内的话 已经很厉害了， 可能就100头就算大的了。 对对， 在跟但是跟美国一比起来，它就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的这个牛肉， 美国的话 屠宰量要 能达到6000 啊，一天 到万吧。 对，然后呢， 啊， 就是随便普通的，它最大的厂，它一天能达到2万头， 然后就是 一万多供 给全世界是吧？ 因为美国本身也是一个畜牧业大国嘛，它的牛肉是它的主打产品之一， 对，它领土面积也很大。 对，那我就说回到参观那个就是屠宰场嘛。因为澳洲这个屠宰场的话呢，它是一个都是从美国的那个设计师来请过来的，他就是他叫灵异设计师嘛，就是那叫我记得特别清楚叫 Alan Temple。这个人也设计的，因为他们讲究的就是说让那个牛呢就就是快乐的 安心的离开， 走完他最后一程，对吧？然后他所以说因为牛它要紧张， 然后会影响肉质的口感， 那个完全会影响到它那个肉质，它那身上那个就这个肌肉的紧张度。一般在澳洲的话，在美国都是一样，它是牛先放在一个大的一个圈里头，它先喷淋， 就那个吸的那个水喷、喷洒把牛身上所有的毛都喷湿了。 嗯， 它这个好处为什么这样做呢？一个是给牛降温，另外一个呢是说它避免就是屠杀屠宰的过程之中那些牛的毛在二次感染，就染到这个内脏里头。 嗯， 它这样，然后往前走的呢，它是一个一般都是一个弧形的一条路，小路。 嗯， 这弧形路呢，就是一头牛往前走，然后后面就断掉了。这个牛一直走到前面，然后它后面身后面也会断掉。 哦，后面还看不见前面， 他回不了头。 嗯， 要他们管这叫不归路。 我的天啊，好、 哎、对对，听起来比较瘆得慌。但是那牛它不知道，因为它回栏的时候也是一条小窄道，它过去嘛。它只是说这条窄道呢是一个弧形的。 嗯， 就后面的牛呢也看不到它去哪边。它走到前面尽头的时候，它后面也断掉，等于说牛是卡在前面顶端那儿。然后它会有一个就像那个鸟笼的那种罩子，它正好卡在那个牛上下一合。它卡在牛头上，这牛的脑袋就固定在那儿动不了了。然后呢，牛的脑袋上正中间的话，它上下了一个他们叫枪，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气锤，就跟气锤一样顶在它牛的那个天就顶部这块，它叫 mushroom gun， 嗯， 蘑菇枪。然后它就是检测嘛，然后摁一下那个牛，跟气锤一样，咚，这牛就没了。他检测一看，心就不跳了。 哦，天哪！其实有点残忍。 对对对，然后它底下呢？是一个闸， 嗯， 它啪打开了，打开那个牛呢，就身子就掉下来了嘛，但是牛头还卡在那儿嘛，然后底下那边就开始工作了，它挂上钩子，挂在两个牛的后腿上，然后挂好了以后，这个上面的人呢再一按那个电钮，然后他那个卡脑袋上那个罩子， 嗯， 一开开，那牛下去了，然后他底下再合上，再下一头牛，然后底下呢是一个系列， 哇，全自动了， 底下那会。他们那种就是屠牛的方法叫那个就是伊斯兰教那种杀法，他是把、 嗯、有宗教色彩的， 他是就跟超度一样，他就把牛那个气管拉开，然后呢，哎，然后血放掉， 嗯、 然后这样他就走一个流程、 嗯， 一般是在一个低温的一个状况下，他就把牛从屠杀到最后分装全完了。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啊、哦，所以就是其实这种冷链，一个是速度快，二是一个二次感染的几率比较低，然后呢，比较卫生。 对对对，然后它各种检疫，然后去牛皮啊，然后把那个牛分成两部分， 嗯、 然后它从第几刀下手，就是跟你说你提到那些，比如说它分割成那个牛的外脊啊、里脊啊， 嗯， 然后包括它变成点儿吸冷啊，还是变成那个肋眼啊，然后有的地方上脑啊，然后牛腐肉啊，分割成包括牛舌。 嗯， 所以它全部分成块，包装好了以后再倒到冻库里头。 嗯， 它是全程大概是一定是在一小时、 哦、已经分装好了不同部位了。那这个我们说的牛排，除了我刚才说那三种就比较大众化的， 嗯、 还有哪些部位适合？ 其实牛呢，你大致来说呢，可以把它分成，假如说30%， 嗯， 30%就是刚才的你跟提到的，比如说里脊、外脊、 嗯， 对吧？然后肉眼，就像那个肋眼这些东西呢， 里脊、外脊，我可以理解为瘦肉吗？ 里脊肯定是，因为里脊是它就是活动量最小的里脊， 菲力， 哎， 菲力，哦，菲力是里脊啊， 对， 哦，怪不得那么瘦， 因为叫法不太一样，就有叫 sirloin， 对吧？有叫 sirloin， 有叫那个菲力， 嗯， 它就是这个地方，它是牛的柳，它一般有两条嘛， 哦，就是牛柳是吧？ 对对对， 我们中式的番茄牛柳是这块吗？ 不敢保证，不敢保证， 应该是 不敢保证所有的店是这个， 对， 但是要求应该是，但它用的什么？铁板牛柳， 铁板牛柳，对，一般是这样。他、 哦， 你想养一头牛这么长时间，又骨刺， 嗯， 他大概身上就是经过简单煎制， 嗯、 比如说就是爬呀或煎一下烤，然后它又可以变成厚切， 嗯， 它的嫩度，它可以直接食用的，实际上牛身上大概也就占到30%。 哦，另外都是不能吃的。 不是能吃，就是不会说是简单的我煎成三分熟啊、 哦、 四分熟。 因为牛排对肉质的要求很高。 很高。 所以能做牛排这道菜的只有30%。 能做成牛排的大概是牛身上全加起来30%。对。 嗯。 而剩下的就适合中餐啊这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刨片啊，比如说火锅啊， 嗯， 那个炒的大概有40%。 嗯。 还有30%就比较必须要炖啊这些东西。它能破坏那个肉质的那个纤维啊，才能更容易上口。 嗯，那吸冷其实是哪个部位呢？ 外脊。 外脊。 嗯，丝儿浪。 对，就 沙朗。 牛排，对、 哦、 ，tenderloin 就是那个 tenderloin 腓肋，这就是那个里脊， 腓肋 就是对，哎，腓肋 一个名， 哎，然后外脊通常就是一个是他们。有的管那叫西冷嘛，就是那个 salon、 嗯、 然后呢有叫那个 New York cut， 他就说那、 嗯、 就是不同的切法， 嗯， 对，这个破坏它这个纤维和这个部位它那块肌肉的那个地方的切割方式，它就这样才有的是产生它的名称， 嗯， 都比较专业比较多。 肉眼呢， 肉眼呢是实际上也是在牛的就是那个这个地方。 涛哥开始在自己身上， 也早知道我们应该拿一张那个牛的那个分割图了。 您不，您可以站起来比划。 就是应该算这个后背吧，后背往下部，就是应该在这个 肋下边。 没到肋， 还没到肋是吗？ 没到肋。 因为就是肉这块比较多，而且它活动的也不是很多，所以它的肉质比较新，就比较好，比较嫩。 哦， 也有那些大理石的花纹。 啊、哦，怪不得肉眼最好吃了。 对，哎、对，它也叫肉眼，也叫肋眼，对吧？就是 对， 肋是那个牛肋的肋啊， 牛 肋骨的肋，它不是那个流眼泪的肋。那、这样，然后那个一般的，它又分的每一块部位，它分的很多，很细。 嗯， 对，它是跟那个分割的方式，那就是说可能西医外国的那个分割方式跟国内的分割方式都不太一样。 对， 美国跟澳大利亚的也会有些区别， 也不一样， 就是、 因为算有一个是美式的、 哎， 美国跟加拿大的那个切割法比较接近。 对， 完了澳洲的话应该跟英式的那种切割法比较接近。 嗯， 因为每个国家它把这个牛的分的品类。跟它这个级别也都是不一样， 叫的名儿可能也有很多 品种也不一样， 对 对， 生活环境也不一样哈， 生活环境其实都挺优越， 是吧？待遇也不一样吧？ 对，它就是天气啊，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心情啊，听不听音乐啊？ 其实听音乐这事儿我还真没见。 那个我以前记得做节目的时候说大连那个黑牛，其实不就是那个日本和牛的那个品种？ 现在其实和牛这个就是很多像澳大利亚，他们也引进就是那个 这个品种 啊，这个品种，然后跟他当地那个牛来，就那个嫁接嘛，然后就是，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澳洲已然到了第三代了，基本上能达到90%以上。 都有澳大利亚也有雪花状的牛肉了。 啊，有，它也有澳洲和牛嘛， 嗯， 对吧？现在像美国的话，就一般都是，其实欧美啊都是用。安格斯就黑安格斯， 嗯，安格斯， 因为安格斯都是那个就是那个英国的那边的血统的牛嘛， 嗯， 他那个牛是实际上一个是抗寒，而且他那个牛的个儿比较大， 嗯， 一般能达到那个1.5吨， 嗯， 对吧？对，1500公斤以上。 这个我们在国内餐厅里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啊，现在都 牛肉， 对，现在很多地方用的都是那个安格斯的，因为可能这个词。 在菜单上经常能见到， 经常能看得见，对，一般就是 Black Angus 嘛，对。 但那天那个就是那天去问那个就是专家说这个安格斯啊，它是有这个也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有一个就是它必须有一个什么什么认证的一个标 啊，对， 基本上来说都是海福特牛， 对， 哦，所以为称之为安格斯牛肉的是有它专门自己 血统 一套血统和标准， 一定是确实有这个血统，因为。他就很多地方呢，把牛肉分成几，就是说那衡量那个肉质的好坏，分，像美国的话，它是第一是这个牛肉的嫩度， 嗯， 第二呢是他说那个是这个，第二个呢他是说味道， 嗯， 因为这个味道带给牛肉的味道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牛都分成两种嘛，就是说一个是食草， 嗯， 我们大家叫草饲， 嗯， 还一个呢是谷饲， 嗯， 草饲的牛肉可能就是它牛肉本身的一个牛肉味儿比较重， 嗯， 但是谷饲呢都是最后育肥的时候，就是说你希望它有一些大理石花纹， 嗯， 就是有脂肪的，那你肯定要给一些高能量的一些谷饲的东西，所以说在美国的话，他们把嫩度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那个味道，因为在美国的话全是老玉米味的， 嗯， 因为它畜牧业大国嘛， 嗯， 所以说牛基本上都是吃老玉米长大的， 嗯， 这样。第三的话呢就是那 marbling 就是说它那个大理石的纹的分布， 嗯， 也是一个衡量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还有其中有一项还是它这个基因， 基因就是它的牛的那个就是那个品种 家族标志 家族的对对对，所以它有几项嘛。 哦，哇，这么多讲究。 对，所以在市场上你如果买二三十块钱一片的牛肉，我劝你还是算了。 哦，还是不行。哎，我其实提到这个骨饲、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尤其是在这个网上超市里可以看到、通常会把骨饲牛肉很放在前面，像一个广告一样打。它真的就比草饲好吗？还是它只是不同品种，不能一起比较？ 其实这个是根据一般人的接受能力 吧， 看你需要是 不 是？ 对对对，一般亚洲人他比较喜欢吃这种就是脂肪，这种那个油的那种 肥一点，像我是喜欢肥一点。 对 对，所以那个 骨饲， 因为骨饲是给它肌肉里，因为首先骨饲什么叫骨饲？就是说，一般第一。就是七八个月之前、一般的牛呢它都吃牛奶，它吃那个母乳嘛，等于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叫小牛 ,Will,、对吧。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是他们是圈养，圈养是什么，就是育肥 、 育肥的时候才喂谷物，就谷物、老玉米啊这些东西，有的地方还要喂那个黑麻籽儿，就是增加牛肉里面的那个热量，这样。他那个是育肥，在美国最低的标准的话，就像那个我们参加那个美国那个恩比州就Nebraska 他们那个州的那个标准是起定就是180天骨饲， 哦， 180天就是半年嘛至少。 所以说吃了这个我可以理解为粗粮吗？ 不是、 不是啊，这个是细粮。 草饲来说呢就是这个肉吃起来更撕扯感更强一点、 那可老玉米它不是粗粮吗？ 它那个喂的不是那个咱们吃的老玉米，它是喂牛的那种老玉米。真的真的不是咱们吃那老玉米棒子，它是另外一种、 哦、不是一种 也是叫矿，就是但是呢他说会 整个吃 哦， 玉米杆儿都吃 了、因为这个就是喂动物哈，喂因为他们也喂牛也喂猪嘛，这种老玉米不是给人使用的，因为它就是培育这个产品的时候它就是 饲料玉米 饲料。 您刚才一说这个骨饲的是想如果有一些肥肉或是那个出来的话， 对对 对， 我有点担心，我就特别担心，我特别爱吃老玉米，人不是说粗粮减肥吗？怎么我一听这个有点担心呢？ 不是因为你那就是分怎么比起来吧，比如说草跟玉米，那肯定玉米是细粮了，那草是粗粮嘛，当然人这个是站在那个 更加细粮的标准比较 顶尖上那个，对吧，食肉动物的顶尖上的那肯定是对我们来说那玉米啊谷类的那属于粗粮了，然后像那个米啊这些东西就是细粮， 所以草饲的那个 是 要 相对来说 要偏那个， 就说白了就是吃羊肉串，你喜欢吃羊肉串还喜欢吃肉筋， 喜欢吃肉筋就是骨饲， 就 不是 差不多那境界，但是那个就是得需要有一部分肥，我觉得应该骨饲来说它的这个脂肪和它的这个肉质的这种香气更浓郁些，草饲的话就是撕扯感、就是你切的时候撕扯感 牛肉味会重 哦、 也这个没有绝对的，就说因为可能澳洲人有的 人 喜欢吃那 个，看 个 人喜欢， 哎，搞那个 草饲也有好吃， 对他觉得那个牛肉的那个味道重，我吃牛肉对吧？就跟美国人很少吃那种雪花肉似的，并不是说不爱吃，他们觉得那有吃油呢。 我觉得跟牛种跟他这个像刚才说那个饲养环境，包括他甭管他是草饲也好，骨饲也好，牛种草那个生长环境，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方面。完了，另外一个就是，天数可能决定它， 对，决定它这个脂肪的含量。 就是其实我们国家人的口感是偏肥一点的，是吧？ 对，其实亚洲人都是这样，尤其日本人、韩国人跟中国人， 也其实也不见得。那你说这个咱们吃这个酱的这个酱牛肉，不是也都是瘦的吗？ 不，那是因为中国那时候全是耕牛。 而且酱牛肉里面有一个工序是要把那筋是吧给捣烂吧？ 没有 吗？好嘞，我不在厨师面前随便说做菜的事。但是美国人喜欢这种撕扯感，所以怪不得他们喜欢菲力哈。美国人好像挺喜欢菲力，霍林顿牛排当年火过一阵儿的，不就是一种菲力牛排的做法？ 因为菲力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它嫩土它是最嫩的牛肉。 他涛哥他笑话我。 对对对，又我在说他为什么笑你。我们俩一块打击你。 这个可能是因为电视节目或者电视这个把这个惠灵顿牛排 炒火了， 就是有一些这个渲染嘛。 对， 完了，因为 原先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学那个挺复杂的，现在做也挺复杂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做的拍的这个就那个很随意很简单的这个。 但是是这样的，它是菲力牛排的做法对吧？ 其实菲力 它用菲力牛排来做 啊，用菲力牛排来做 对 吧？ 对， 所以我就不喜欢它嘛。凡是这个菲力牛排这个肉质我就不喜欢。 不， 我喜欢偏肥的。 其实好的牛肉啊， 是 用经过简单的腌制，所以简单腌制一般就海盐、黑胡椒，放上去，挤在那个肉上，然后呢，直接就在明火上烤，这是最好的。就跟咱们提到那海鲜一样，只有什么东西才我要添加各种佐料让它好吃呢？这说明牛的那个 不够新鲜， 不够。 所以惠灵顿牛排做的品质不要求那么高。 也不是，因为牛肉它也分很多等级嘛。 它有大酥皮吗？不是外 面。对，好的那个牛肉的话，它等级高的话，就说简单的煎制它就很香了，就像那一品那个海鲜的味道，你吃那鲜也是一样。你不会说我搁麻辣烫那种，这串我做龙虾那就浪费了，对吧？这个一样。如果当然它也有低级别的那个牛柳。就是我不是古四甲180天，我可能就低草饲啊或者什么其他东西，但是我为了给那个，因为牛柳这个肉质呢它是比较嫩，但是呢因为它肉就那个肥肉脂肪非常少，基本上零，所以它呢肉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香气，它只是特别嫩，可能吃这些人呢就是为了给它添加一些大家容易接受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它添加这个给这个就做惠灵顿。其实惠灵顿也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道菜了，只是说因为一个电视美食一个电视节目把它炒火了而已。 我印象里就是有好多这种，像有酥皮汤啊、酥皮蛤蜊汤啊、酥皮菲力牛排啊、 因为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做酒店的时候都是初次入餐用的。 酥皮还是分好多种， 酥皮 对，因为有现在有很多就是用再制黄油，就是应该算那个，应该算什么呀？算那个脂类的吧，这算。 哦天哪，太专！我只分得清中式酥皮和西式酥皮。我知道一个是大油起酥，一个是黄油起酥。 哦，这个是黄油起酥。 你看我是不是比一般人要 强 一点？ 会吃。 黄油起酥，那个其实就是那个酥皮，完了里头包括菠菜，完了有干酱、肉馅儿，就是做的。完了包括有那个牛排，其实做的其实挺麻烦的，因为牛排要控制它，保证它不会说淌这个血水。这个选用的这个，像你刚才说的，用菲力也好，用 tender 也好，牛柳也好，都要选用稍微好一点。完了通过好的烹饪做法来避免它这个血水流出来，把这个酥皮给它浸湿了。浸湿的话，吃起来就 没有那种感觉， 就酥弄了，就没有那个酥 酥 的感觉。 酥皮容易泡，是吧？ 对，就没有那酥的感觉了，而且还真的是那个挺讲究的。 哦，怪不得，其实你以前讲这个蛤蜊酥皮汤一样，因为它那个热的水蒸气虚着它，那一层就容易塌掉。它得保证外面要酥，就露在空气外面的那种，才能有层次感、口感。 吃那个的时候，就是把那皮直接 杵进去， 杵汤里吃的。 对。 切至面皮，凡是长胖的都好吃着呢。 卤煮也好吃。 哎，怎么就哎呦？咱们把自己越说越饿。我其实就是 秃噜秃噜吃一碗面。 其实提到了牛肉了，就能提到就是汉堡。就是在我们传统中国人的印象里，汉堡好像是个快餐。其实我们是想说呀，就有一些快餐厅的做法把它做成了快餐。但汉堡这个东西本身它不是一快餐，它是一种怎么说，它就是一道菜，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汉堡呢，我的理解就是 菜肉 结合 啊，一个就是一道就是方便的菜。 对， 就像中国人我们比较喜欢吃包子一样。对吧，你说它是很家常，你把它做成高大上也行，做成快餐也有。 对 吧， 有淮扬汤包啊，一个个的也是它。 所以汉堡的话就是其实特别美国的这种文化特别重。 对吧，因为它是很简单的面包， 对， 我放上蔬菜， 对， 然后那个牛肉我剁成了馅儿，然后经过那个腌制，然后在明火上烤出来。我要放 bacon 啊，我要放高档一点的，可能放鹅肝，对吧？ 对， 都是一样。 对，所以呢，就又聊到了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凡是长胖的，

你放心吧，没念错。哎，你说你这还带记仇的， 记性好。 我为了 记仇， 我为了让大家就是记你记得清楚一点啊，我有一个小计划，就是呢，现在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牌牌，上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给我们留言，参加我们的互动，我们聊聊牛肉的话题。另外右下角的福利商城还可以秒杀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的秒杀产品，还等什么，快快行动吧。刘鹏，我昨天在网络上认真的查找关于你的消息，结果我找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看看我能不能找着啊。 到底找没找啊？ 主要是我们今天素材太多了，因为我是在那个我们曾经一块儿去过这个德国科隆的食品展，上次请斌子一块儿来聊了聊，因为在那个展览上，他们三个人还有一个中国时间向世界介绍中国菜的这个环节，当时这刘鹏做菜的侧影就被人家咔下来，现在挂在官网上是一个大宣传照，你知道这事儿吗？ 还真不知道。 我们都一，其实我们一般管刘鹏就叫帅鹏。 帅鹏，怎么呢？ 太帅了。做菜的时候太帅了，真的 加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壮语。 对，不一般他除了做菜他就是在做菜，是吧？所以我们就叫他帅鹏。 不是做菜，就是在去做菜的路上， 或者在视察， 在视察 视察做菜材料的那个市场上。 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上半时段的话题就是聊一聊牛肉，然后刚刚涛哥给我们讲了讲怎么挑选牛肉，牛肉比较讲究分别几个部位，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市面上经常挑就是说到的这个草饲牛肉还有这个骨饲牛肉到底区别在哪儿，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比较哪个好或不好，就看您选择看您喜好，对吧？ 对。 我们刚才就是提到了是牛排的话题，下面就聊聊汉堡。因为很多人认为汉堡印象里是快餐，像我妈我爸这一辈人，他们就认为，哎，一说今儿吃什么吃汉堡，哎，你吃点正经饭。其实汉堡也是个正经饭啊，就要取决于它中间这个肉饼或它的肉是什么，就能决定它到底是个快餐还是个正餐了。 其实这应该追溯到那个90年吧，大概那时候因为麦当劳是第一个到中国的， 对，我们最开始认识汉堡这个词儿， 是从这个 快餐来的， 哎，快餐来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深蒂固了，就觉得一说汉堡就是那个快餐， 对，先入为主了。 对对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就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麦家呀，还有肯家呀，其实也都是那个一般都是老人跟小孩去的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就像那个很多品牌它没有到中国来，但那些东西都是它就我们叫休闲，因为毕竟就是说像卖家他这个东西都是那个我们叫 counter service， 就是那个柜台式服务的，那东西都是那个典型的快餐，有很多在美国你吃汉堡的地方都是你跟餐厅一样，你坐下来点，那一个汉堡大概也得在10美金左右，就是说你就因为你麦当劳的话，你吃在美国的话一个套餐4块多5块多就全下来了，所以它还是从那个价格上， 对，价格的区别来源于什么呢？就是肉质的区别，主要就是肉质， 对 吧？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北京也可以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安格斯牛肉是一种品种，而且挺棒的一个品种。我们可以看有一些汉堡店，他们就特地在菜单上写着我们这个肉是安格斯牛肉，这就说明在这个材料选取上已经很讲究了，对吧？ 对。 而且呢，为什么有的这个汉堡造价相对便宜点的原因是中间有肉糜的，肯定就比整块肉的要便宜，是不是？ 对。因为是这样，就说大家也都知道，因为牛30%是直接能成为牛排的， 就可以整块吃的， 对，就能厚切， 对， 然后呢，有简单的烹制能做成3分熟、4分熟、5分熟这种来吃法，像牛肉就是汉堡，大家都知道它那是牛肉馅儿，就说一般来说，它会就是说牛肉相对来说难以就是简单烹制出来的东西，那个牛肉的部位，它把它绞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假如说洋葱啊，添加一些那种调味料，它来把它成为成那个肉饼，然后再经过煎制，这是一种，真是这种就是叫碎肉的那种汉堡，当然你刚才也之前也提过一次，就是说有整块的， 对， 对吧？但那个他们一般就不叫汉堡，他们叫三明治，就是 steak sandwich， 就是那个用牛排来成块圆切的牛排，它简单的经就是 烹制，然后它放在面包里头，一般面包用法包啊或者是软包啊，它这种吃法它叫，其实在美国他们就叫三明治，就牛排三明治，这种呢是原切的那个牛排，它这种牛排它可以吃到什么，就是三分熟四分熟五分熟，就像吃牛排一样，就这样，就那个就更高档 了。像这种原切的中间加原切牛肉这种汉堡也好三明治也好叫叫法，您觉得配什么酱最好呀？味道太重是不是就把这个好肉这味儿给挡住了，有点亏花那么多钱。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好的肉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海鲜，对吧，牛肉其实好的牛肉不用配任何酱汁，就是海盐跟那个黑胡椒提提味就够了， 对，盐胡椒， 对，盐跟胡椒，它是其实让你吃的是牛肉它本身的那种脂肪，它的肉的那种香气， 滋滋冒油， 对对，滋滋冒油的那种。 我以前吃汉堡，我就喜欢那个顺着胳膊往下流油。 对对，还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吃汉堡千万别用刀叉。 我从哎呦， 对对，我就这个解释，因为很多人吃汉堡的时候就是刀叉切着，其实、这个、 不可能完成。我要拿刀叉，我得吃一身。我跟你说， 因为那个可能会让人笑话。 哦，是吗？ 对对，对， 我其实倒不是诚心下手哈，我是发现我但凡用刀叉切汉堡，我肯定得切一身，所以安全第一，还是手拿着呢，一是方便，二至少不会吃一身， 省得被人抢走， 自己护好了。然后呢，这个汉堡里边讲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根据肉质的区别， 对， 我们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个正餐还是一个快餐，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这个汉堡这菜就是快餐，这是不对的哈。 对对对 对， 其实你要吃这汉堡，就是你赶上这一顿没吃完这一个，这就是正餐；你要这一顿 吃俩、 吃仨，那肯定就是快餐。 哦，一个吃不了是不是？ 对，一般要是正餐的话， 那个、 一个汉堡怎么着也得在180克。 人口是以数量取胜， 对，180克以上吧，我觉得。要是快餐的那个，我估计80、90、50克 吧， 五十得 卖家那就 50得多点，80-90的样子，80-90克的样子，就看它克数。 然后呢，说完了这个牛肉，我想说说培根这个东西。像很多女孩不吃的，因为熏烤，可能有的人认为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相信啊，各种东西都是有度的，吃多了肯定不好。 对， 然后对吧？但是少吃点，早上起来应该问题也不大。那这个培根，其实我们知道它就是猪肉嘛，制品。然后怎么挑选培根？ 我们早上起来都喝小米粥。 好，你退一下吧。 您早上起来都吃培根？ 不是，给大家，因为提前我们预热过，很多人一个是对这个汉堡里面的牛肉，包括牛排怎么选择。特别的熟悉，我们身边老能见着，但怎么挑不知道。还有就是培根这个东西，也是经常超市里各个品种，这个柜子里边卖的特别多，冰柜里面，但是怎么挑选呢？ 买大品牌的吧。 其实就我就抛砖引玉吧，一会儿专业的上面由那个那谁帅鹏来聊这些事儿。其实那个培根嘛，其实就是那个五花嘛，猪的五花，对吧？但是呢，其实怎么挑选呢？我觉得大品牌。大的那个商场，因为现在据我了解，就是说有很多培根的都是在职的，就是拼装啊、滚揉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那个五花，对吧？因为在国外的话，它那个就是这个培根呢，它有这种就是厚切跟薄切也是一样，薄切的话一般都是我们出。绝大多数都是在早餐的时候，或者搭配汉堡的时候，这些东西，在国外呢，现在很多时候呢，也有这厚切的，就是很厚，大概1.5公分的左右那种的。它那煎完以后呢，它可以跟假如跟那蜜糖啊，就是蜂蜜啊东西腌制，然后它就刷那种酱，变成不同的风味。那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道相当于一道主菜一样。就是不仅仅是那种早餐，你就是早餐一般都是煎培根、煎蛋。 对， 实际上它已然就超出这些东西了。对，然后还有这个用培根呢，就是厚的，他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脆皮的东西都行。 有补充吗，帅鹏？ 这个其实我同意涛哥这个，我觉得这个培根这个东西啊，就是一定选择大品牌的。我家里头啊，就是不建议买那种大包装的，因为建议的就是买小包装的。而且冷冻的话，别冻了化了冻的这种的话。你通过从市场买的那个超市买的那个，它都是低温冷冻，它不会存在这个肉质，它会再变成蜂窝状。如果你是解冻完以后再冻， 它那个水分子会在那个肉里头形成一个一个小的晶体， 哦， 其实就有点像冻豆腐的状态。你下一回再吃的话，那个肉就全都是蜂窝状，就全是跟冻豆腐那个效果是一样， 口感差别很大。 对对对，差就你吃起来其实就都是蜂窝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之前的那种肥腻的那种香的，但是香味肯定不会说去掉，但是吃这口感会差。 所以不要量饭哈，不要量饭食， 就是，量力而行嘛， 随吃随买， 随吃随买，而且 买 小 包装， 嗯，小包装， 而且买大品牌的。 哇，聊的都是横话。 因为这个价格啊，真的是从能看到的话，从20多的一直到60多的都有，所以建议不是买最贵的，但是买选择有品牌的。 在涛哥和帅鹏在跟我们聊这个大牛排什么培根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点赞数量唰唰唰唰的，果然大家喜欢肉哈。你看你们俩 吃肉动物多， 你们俩发言的时候这儿就没有停过， 啊， 就一直就点赞， 啊， 大家都是喜欢吃肉的，看来聊到这个话题就都感兴趣，因为其实 眼睛都亮了。 对啊，这都是饭点啊，每次每礼拜日每个星期日我们在聊到这个市集的时候，肯定躲不开这个美食这个话题，也躲不开夜市这个话题。提到夜市就是吃，一说吃得大家点赞，就是你们说吃的哪儿好吃怎么吃，然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收看到的，所以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手边有电脑有网络的话，就别忘了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看到我们，或者在一直播找到我们啊，这个潮流梦工厂我们正在直播，收听收看都可以通过电台，还可以通过直播平台看到收听节目。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食材的讲究怎么选，刚刚聊了就是肉质比较多哈，咱说说菜吧，别说太肉的东西， 可以 是吧？这个蔬菜这个东西，蔬菜水果就地选材，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样。 嗯， 我们刚才就看到这个刘鹏的那个照片里，就有一些蔬菜，连你这种专业的都不知道，就是说明各个地方蔬菜的种类差异很大，哪怕是同一种类、同一科的，可能在不同地方长相不一样。 气候的问题。 对，刚才刘鹏分享了在泰国遇见了一个蔬菜不认识，涛哥您在旅游的时候逛菜市场有没有碰到过就是以前并不知道后来一尝味道不错这样的， 其实 新鲜的蔬果， 我觉得其实就像蔬菜不认识的可能就更多了。 嗯， 因为肉类的东西大家都见过，牛肉羊肉各种类动物，可能就是海鲜类有一些差异，对吧？ 嗯， 但是蔬菜类的东西我觉得能先别说国外，如果您把全国的这个种那个菜的种类你都能认识到80%，我就相当厉害了。尤其是南方，就可能是我们是北方人嘛，我们北京人，对，然后可能对北区这边的那个菜可能相对来说还了解一些。 嗯， 就像你越往南边走，对吧？那个大鹏你也知道是吧？越往假如贵州啊，什么那个那个 云南 啊，他那当地的别说蘑菇了，就是那个蔬菜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我觉得真是学无止境嘛。 哎，您有没有印象里觉得让您特惊艳的菜市场是在哪儿啊？嗯， 其实我觉得去哪个菜市场我都觉得挺惊艳， 都惊艳是吧？ 对，我是其实挺惊艳的。我是去那个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我在那巴塞罗那，他那个市场，但因为他是西班牙语我不会嘛，所以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但是在当地非常大。他那些蔬菜啊，还有各种就是那个，因为他是地中海的国家嘛， 嗯， 所以他的橄榄啊，那些什么东西都非常那个，就是种类品种啊特别多，所以就是蔬菜的，还是蔬菜也是一样，有很多种都是我们国内不常见的东西，对，挺多的。 嗯，刘鹏，你除了上次泰国那一次，看见好多有意思的蔬菜。 涛哥说国外，我说一中国的吧，就可能跟现在关系，就上班的这个工作关系有关系。有时候去云南、去土楼、去这个扬州，昆明，我上回去有一个叫转心市场的，我觉得挺不错的。那里头也可以能吃到非常好吃当地的什么米线啊，那个米粉啊，都可以，包括饵丝啊，凉拌的都 在哪儿啊？ 就在昆明市里。 昆明市区什么位置呢？ 什么位置不知道，就是大家搜那个地图 叫什么？ 转心市场。 转心， 我记得要没记错的话，那转就是那个篆刻的那个篆，心就是心。新旧的心 、 嗯，然后那个市场里头有卖菜的，完了还有包括卖一些就跟小吃店似的都在里头，而且非常就是尤其到云南这个地方吧，就是你看到很多很多很多自个儿不认识的东西。 你说这地儿像是一个菜市场加美食街是吗？ 美食街只在它后头，而且都是买菜都是当地的人，很少有这个游客，也没什么、没游客上那儿菜市场逛去， 都是当地人带你去的是吧？ 没有，我自个儿搜的，我就看了， 你看看，你看看， 看看看。在日本，日本媳妇儿抱怨，去了云南，云南同事抱怨， 去七天啊，奢侈品店在哪儿位置 不知道，菜市场知道， 对， 专卖店不知道在哪儿，完了菜市场去两回，完了那个卖厨具的去两回。 我们上次在科隆去那食品展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个亚洲超市，他们哥仨进去了、然后我以为他们想看看菜，结果没有，几个人抱着 一箱子日本刀，那说哇、哦、这一套刀平常得特别贵，仨人还在商量价格，哦，在这德国看见了、是吧， 对，你在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哈，他们仨都不用说，见到菜市场直接拐进去，哪怕一小超市也是不忘进去看一看， 那三个凑一块R&B 组合， 对，三个人嘛，就是 这两天兵哥在那个什么，正好他在那边日本 的，对， 那在日本 发的一些菜市场和那些食材、包括厨具的一个照片。 还有一个在加拿大、 对，还有一个在加拿大。除了我相信菜市场，因为咱们您二位都是是吧，餐饮界嘛，所以肯定喜欢逛菜市场、除了菜市场，我相信这个在国外的时候会有一些周末的市集， 对， 比如说跳蚤市场什么的、有没有去逛过呀，扫点什么老物件回来、 有逛过、我没有老物件没扫过， 就光看看， 因为我也不懂那些老物件，就是反正我觉得这老物件就是你只要看着眼的、你觉得能承受的，甭管它新的旧的，反正你觉得好就买就完了， 自己喜欢啊。 完了在那时候是在那个印第安纳，在美国的那个印第安纳，完了周边它有一个离着不远，但是我们是开车走，也是瞎走走走走，我们就走到一个农场，那农场呢它是一个有机农场，它每周的周末它会搞一个有机的市集，完了他就是把农场里的菜都拿出来卖，完了包括他农场里的也有一个餐厅，他也在做一些包括有机的东西，包括能吃到很应该是很少见的羊肉的培根，就是拿羊腐肉腌制的、完了包括鸭肉的都是比较少见的、而且都是手做的，做得非常好。我记得特别深的就是在那儿买了一罐那个有机酸奶，问价格很便宜，完了那个吃了起来口感就非常黏。 你看看逛这市场也聊到吃去了，最后还是落到酸奶上了。 对， 涛哥在国外也是经常碰。 我一个是除了跟刘鹏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外，我还爱看那个改装市场。 改装市场， 对，就是比如说那个哈雷车展那种改装啊，然后还有那个机车的改装啊。我有时候因为他在美国有的。像我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他会有那个就是在那个广场，那个 MGM 对面的一个广场里头，他会有一些改装车，就哈雷的车的那些改装。 我看见您这个照片了，就是您拍的，是吧？ 对对，那个呢是我在那个就是那个 Nashville， 就是那个纳什维尔，对的，那个 Music City 那边拍的。那是我记得是十一月份吧，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什么庆，就是一个庆典日，就是说纪念着能那个越战的那个事情。 这个涛哥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啊， 是一个对摩托车爱好者。 摩托车爱好者，每一次就是人家都租汽车开， 对对， 涛哥去美国旅游租摩托车开。 对，我们对这个是他车展，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美国一巡游嘛，因为美国的人是一个是我觉得其实跟中国人很接近的地方，就是为人处事啊，就是他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节日来庆祝，有各种的就是那个改装的摩托车呀，改装的汽车呀，然后退伍军人呐、然后一些那个退伍军人的孩子们组织的东西去做这边，对。 不小心就你看，不小心点到涛哥家餐厅的 啊，对，这是我 就在我们对面，这也是最近小汉堡哈。 对对，这是那个叫海陆空 啊，这个我还没有尝到过哈。 下回欢迎，下回先节目的时候边吃边聊， 穿着串吃。 对，然后这是那样就能改装车，他那边其实就跟那个盛大的游行会似的，就过节，然后有军乐队在那边演奏啊。那个整个城市都空了，那人全集中在那个街的两边来观看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 其实这也是一种市集，这种狂欢和这个游行的时候， 每年都有 盛装游行，其实算是、 这可以真是啊，盛装游行， 而且就是喜欢机车的朋友。就可以旅游的时候，如果赶上了，还挺有意思的。又有改装车、汽车也都有，是吧？ 对对对，其实你沿途的话，就是刘鹏也喜欢自驾车游行，对，我是比较喜欢机车了嘛，就是在美国那个66号公路，我们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去年七月份，对，我们一块车友，我们几个人是在那就是横穿了一下那个66号公路，都是我们租那个当地那个哈雷啊，跟那个印第安。然后呢又走了一遍那个1号公路，从那个旧金山到那个洛杉矶这两边、在那个上面，我记不起来那个一个小城市，就是66号公路中间的一个小城市。那天我们去的正好是一个周末，他还赶上他那个小的一个集市，就卖各种那个纪念品啊，那个就是跟围绕着66号公路相关的一些东西、也挺棒的。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旅途当中总会有惊喜，是不是？ 没错。 这个是您之前就是想好了一定会去参加的吗？还是碰上的？ 碰上的。 就是正好赶上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其实有的好多东西吧，都不是你计划之中的，对吧？ 哦。 对，我觉得这是意外的惊喜吧。 所以其实这个是计划外，但是正好赶上还挺有意思，是不是？ 对的。 其实呢，我们今天主要呢聊的就是各地市集，也跟大家聊了这个在碰到菜市场，包括您旅行的时候，从我们专业大咖角度是怎么挑选食材的。如果有的时候想吃一个好吃食，别因为食材不好影响口感，影响心情哈。好，我们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大来宾刘鹏和周涛。说对了哈。 对，说对了。 我说刘鹏的时候，我心里出一身汗。 没说别人， 就怕说成刘涛。好，再次感谢二位来宾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苗山，我们每周日和大家玩转市集，希望您继续收听收看 FM98.2 正在播出的精彩节目。 这是追逐永不放空不了，冲锋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 这个就是刻，脸上微笑，绽放要让全世界知道。 一路有你的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 毫无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 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那就是追逐，永不放不掉， 追梦的城堡。就会闪耀， 我要让全世界看到 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的唱， 不怕前方有灾。